More music variety from the 80s, 90s and today. Metro Radio. FM 94.5. 下班了吗？肚子还疼吗？我刚热了一壶姜糖水，还买了暖宝宝放在女巫的桌上了。情人节那晚别在外面冻着了，我选了个室内的地方，三里屯 Mercedes Me 你常听的 Metro Radio 办了个情人节 party， 有甜点，有暖风，还有情人节礼物，据说还能抽到你喜欢的那辆 Smart 挚爱特别版。怎么样，就这么定了，情人节见。 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十一点 ，XFun 日本鸟曲线终极 PK 即将上演。是什么难题要让 Jason 他们吞葱吃蒜？ 我不行啊！ 步行一个小时，一碗幸福的拉面究竟好吃到何种程度？ 走了这么多路，也是值得的。 Metro Radio。 Thank you.

Metro Radio FM 94.5， 加油！ 加油！ 源于中国， 源于中国， 你识了吗？ 好，哎，你们得慢点哈。 要在30分钟内找到这样物品啊，一共有3张提示卡。我们两组队员拿到的第一张提示卡就4个字：源于中国。而随着导演的这个计时开始呢，我们立刻就朝着老街跑去，耐心寻找这条古街上源自中国的特产。 哎，难道是鱼吗？ 是这个菊花吗？日本 菊花风筝。哎，我觉得就是风筝。 我觉得也是，唐朝的时候就有纸。 源自中国的特产在日本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周公子他们所猜的菊花是在公元729至740年间从中国传入到日本，而风筝呢也的确是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唐朝时传入日本，这都不是正确答案呐。而高颜值高智商的我们组呢，就直接揣测到了导演组的心思啊，很快就找到了这家桑田酱油。这家明治10年创立的老铺子酱油店已经140年了，而酱油呢也的确是源于中国，公元755年后由鉴真大师传入日本。日本料理当中代表菜是寿司、刺身都会用到。这家百年酱油老铺用最传统且复杂的工艺酿造的酱油，绝对不含防腐剂、鲜味剂，保留了自然发酵的鲜。不过当我们买好酱油却被告知 你们找的东西不正确 啊，不是这个。 其实呢，此时我们组已经非常的接近正确答案了，但是当时真的是脑子一懵啊，这不是酱油还能是什么呢？究竟我们会不会获胜呢？在稍后的歌曲之后回来， Jason 跟你继续来看看当时比赛的状况。 All we are We're distant stars Lost in the dark A long world apart Searching highI'm take my hand to the promised land. We'll cross the sand.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好巧啊，没有哎，我妹进去看看吧。 嗯、啊，茶泡或者是茶， 酱油吗？走吧，好的，没事。 周公子他们这时呢，也刚好和我们相遇了。不过他们进去看了一眼就出来了。也许在周公子的世界里，酱油不是源自中国的吧？此时导演询问我们需不需要第二张提示卡。而要获得第二条提示呢，规定是我们每个人要吃掉一头大蒜或者是一颗葱，虽说不情愿吧，但是没辙呀，而且时间在流逝，只能被迫接受了。我们组选择的是吃葱，而周公子他们选择吃大蒜。 你们要获得第二条线索吗？ 需要第二条提示。 蒜是一人 三人，一人一颗， 葱也辣。 像这个好像跟大蒜一比就没有什么味儿了， 没有什么味儿了， 还是尝，这不行了。 啊，哦， 我的头了。 真的是太难受了啊，这生葱生蒜拌着饼什么的可还行，或者是配点大酱，但是单吃啊真的是太辣太难受了。当时真的是想抗议啊、这真的不是赢得比赛的人应该享受的待遇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Love Me Better。 稍后回来呢， Jason 继续在 X Fun 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第二条提示究竟是什么。你正在听到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我是 Jason。 People say the meanest things. Yeah, I've been called a dick, I've been called so many things. I know I've done some shit that I admit deserves it, but that don't mean it doesn't sting. Saw you standing outside a bar. Would have said you're beautiful, but I used that line before.Now I have my share of shallow nights, 'cause I was scared to get it right. So I was hanging with whoever, but baby, then you. You love, love, love me better. million times I gave myself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You, I was treading water. And baby, I know you know I got an eye that wanders. But right now, in this car that we're driving to your sister's, all I'm looking for is something that's forever. Baby, then you,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There've been people that I've loved before, but they were something lesser, 'cause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Say the meanest things. Yeah, but truth be told,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got someone who is lying in my bed right next to me. Yeah, she love, love, loves me. Love, love, loves me. Whoa.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吃了吗？ 吃了。 吃了什么？ 吃什么呀？ 大孙，看你不像吃过的。 吃了碗一头了。 快点，快点，快点，不然我们白吃了。 好，第二张任务卡。 豆子酿， 那外面 还有什么？第二章的提示是豆子酿啊，就是酿东西的那个酿。这让我们组立刻锁定了先前的酱油店，因为酱油也的确是由豆子酿制而成的。而周公子他们想到的却是豆腐，可是猜的是豆腐，他们却去了酿酒房，这智商也是简直了哈！ 豆子酿， 那 就吃了呗。 对， 吃了呗。 豆腐， 豆腐肯定是豆腐。 啊、豆腐，这还是那家店，可能里头的其他东西有可能不是酱油，这都是豆子吗？ 豆子酿， 浪费，还是不是吗？ 这个呢？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这买吧，就都买吧。 羊羹，这肯定也是豆子弄的，因为整个这家店都是。买吧。 我豪气的就把店里所有品类的东西都来了一份，因为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那里边好多都是跟酱油有关的，而唯一只有一样啊，忘了付钱，被小萌放了回去。结果 这回肯定对了吧？ 对，还不是。 当时的感觉真的是要崩溃了，时间也只剩下一分钟了，这时候再吃葱再吃蒜啊，要第三张提示肯定也是来不及了呀。而周公子他们只剩下38秒的时候，竟然还选择继续要提示吃葱，可以想象没吃完时间肯定会结束啊。于是就在周公子他们啃着大葱的时候，比赛结束了。总之都是无力回天，还是等着导演组宣布一下结果吧。我们真的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呀。 葱啊，我是要索取第三条信息， 还剩38秒。 对， 索取 到点了。 到点了是吧？ 你住啊。 第三条提示啊，是牛奶冰的。 答案就是这家店的酱油味儿冰淇淋啊，这也是之前小萌拿在手上却忘了付钱，我们唯一没有买到的酱油味冰淇淋。第一次这么深切地感觉到失之毫厘的这句话的含义啊。而酱油味的冰淇淋能好吃吗？稍后在马上听到的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吃吃看这酱油味的冰淇淋吧。这里是 X Fun， 来自 Metro Radio FM94.5， 我是 Jason。 Text from my ex, you know I always flex on my ex. You know I got a rep to protect. You know I never let it get to my head. Y'all never get back till you're wet. My DJ bring his decks on the jet. Came back but you put me on the sofa. I knew you wanna get my respect. I don't know why you moved to mess. Point trying to prove again. There you go getting loose again. We can try win but you lose again. I got hanging around those bougie ends. Got those who you're using them. But you're getting high gonna lose the jams. Gonna love you long time but you was a 10. Seems to be trying to work out what it means to me. Nowadays everybody want a piece of me. Notorious Southwest and East, y'all. That's why I left the scene so the scene could be. Used to check the China man for the DVDs. Day and night reminisce sometimes. Time piece to Easter in LA getting lean with D.I. Don't know why you move to Mansion. Who you are from, who's your friends. I got space for you and two in the bands. And a one night stand if you do it again. Man, now me and amnesia. Brandy or Moesha. After referendum, girl, I still got that visa. Metro Radio FM 94.5。 那这家酱油百年老店呢，是做的这个酱油冰淇淋。 是吗？ 有汁，它应该用的是黄油哎。 我还以为打开应该是深色的。 真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咸的感觉，有点像海盐的那种咸度，就是海盐冰淇淋吃过吗？就日本也挺流行的。 想起来还挺可怕的，酱油味冰淇淋一定会很难吃吧，又咸啊，是不是？可是没想到吃起来味道却出人意料的好，淡淡的咸味，浓浓的黄油牛奶的香气，这种加入古法酱油的冰淇淋竟然有一种奇香，强烈推荐给各位。而这场比赛的结果 都吃了，出门吃完，对 时间到了没吃完， 时间到了没有吃完。 我 觉得如果公平来说的话，应该是刘老师那组胜，因为那组至少找到了酱油的东西，而这一组直到最后 在那个超市里面都是酱油，都没有看到。 虽然就差一丢丢，但是平心而论呢，我们组可比周公子他们强多了啊。最终我们组取得了胜利，而赢了比赛的我们和输了比赛的周公子呢，都将获得品尝一家餐厅的奖励，只是档次不一样。这两家餐厅究竟是吃什么的呢？味道又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Pink Try。 我们要去吃的这家店呢，是一个百年的涮涮锅。 啊，在这儿吗？哦，看起来 没位子了，他们出来了，因为我们定了位子。 我们组要吃的这个餐厅呢，就是获胜这组要吃的啊，就位于白壁土葬群，只要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那么在日本老店用餐啊，你最好一定要提前定位。这家传统的老店叫做清水烟丁屋， 是大正初期的民宅改建而成，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哇，好大的场地啊。 哇，好大的葱和蒜的味儿， 是我们嘴里吗？ 是百年老店，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鞋有点臭啊。我新袜子，早上新袜子。 嘴里的葱蒜味儿混合着淡淡的脚味儿，让这顿大餐别有一番风味儿啊！这家最特色的呢，就是盘中花色十足的像年糕一样的麻薯，3240日元一套的涮涮锅，锅底呢是用煎鱼熬的汤，涮菜有麻薯、蔬菜和海鲜，此外呢还有茶碗蒸什么的。而此时老板娘也认出了柯南扮相的大婶，真的非常打眼，而锅一开就可以品尝了。 这个是最特色的，就我们提前约好，然后我觉得可以加两份牛肉什么之类的。 他们家的这个百年料理就是做这个碧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也是我们来日本其实吃了好多次涮涮锅都没吃过的这种，其实并不贵。你想一个人的量这么多，还有那个茶碗蒸， 好难吗？ 跟头洗剑， 我要去了。 A B 虾 柚子 、 哦、老太太能一口气备完所有麻薯的口味，先吃到的是松茸汤，而干货居然也是麻薯。这种带着松茸香味的麻薯呢特别实诚，味道当然也只有麻薯味了。于是大家迫不及待地品尝套餐中的下一道茶碗蒸。茶碗蒸就是日本风味小吃日式蒸蛋。 吃到腿吗？ 嗯，这个鸡蛋好吃，蒸的，里面还放了一点点肉末和海鲜。 怎么了？ 妹妹，你勺子用的太大了。 蒸蛋当中呢，其实还加入了一些柴鱼的汤汁，貌似清淡，实则这口感啊特别深沉。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涮他们家招牌的麻薯片了，究竟这味道怎么样呢？ I'd hate for you to love me 'cause you saw me out with someone who you read about in the news. But I guess that's what this world is coming to.Came to life and then died upon just one dislike. Never mind all the people that you move. But I guess that's what this world is coming to. Thank you. coming to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这个帅几下就可以了， 下五秒吗？ 五下，但是这种东西涮五下能吃吗？ 麻薯片只能涮五秒，稍微过点火候呢就会化掉。这味道， 单人饼是年糕系列，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呀。第一片我是没吃出来什么，这粉红色的他说是什么来着？ 真的就是只有年糕的味道，而且真的不用 care 什么颜色不颜色的，因为所有颜色味道吃起来都差不多，都是只有淡淡的这糯米味儿，而且还特别粘牙。幸而呢，套餐还搭配了像大虾呀、扇贝呀、肉丸这些适合重口味的食材， 所以我决定 吃第二片 来海鲜。哟，你也尝了这百年鱼饼啊，这个百余年都是这个味道，就是年糕的味道。 也许这麻薯片真的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可是不得不说，这家的海鲜食材即使价格非常实惠，食材品质也绝对不会差。可能是知道麻薯比较寡淡，他家另外的一个招牌呢，可以单点鸟取当地的东伯牛肉。鸟取县出产的和牛呢，称为东伯牛，特色就是肥瘦分明，跟我们平时见的那个和牛的雪花纹状不太一样。这种具有和牛特殊香气的牛肉，在鲜味浓郁的煎鱼锅中涮过后很特别。 一会儿用这个汤涮牛肉，那可不得了啊！东伯牛跟这个，你看花纹的话呢，确实跟宫崎的是没法比的，但是味道会怎么样呢？这种传统做法， 牛肉 涮一下，等它一变色就拿起来吃。其实一入口的时候，虽然是有瘦肉部分，但是还是会觉得是那和牛的香气。清涮一下，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了，是吧？ 好吃。 百年老店古朴味道。 如果你喜欢吃淡口味麻薯，肯定会喜欢上这百年的特色。喜欢大鱼大肉重口味的年轻人们，也可以来这家百年老店品尝用百年传承汤头涮出的鸟取和牛。 Side of your neck, down your shoulders and back. We are surrounded by all of these lies, and people talk too much. You got the kind of look in your eyes as if no one knows anything but us. Should this be the last thing I see, I want you to know it's enough for meAll that you are is all that I'll ever need. So in love, so in love, so in love, so in love.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this light, your silhouette over me.It brings out the blue in your eyes is the Tenerife Sea. And all of the voices surrounding us here, they just fade out when you take a breath. Just say the word and now we'll disappear into the wilderness. Should this be the last thing I see, I want you to know it's enough for meYou are is all that I'll ever need. So in love, so in love, So in love, so in love. Hello, hello, baby, you called, I can't hear a thing. I have got no service in the club, you say, say. What, what did you say? Oh, you're breaking up on me. Sorry, I cannot hear you, I'm kinda busy. 下班了吗？肚子还疼吗？我刚热了一壶姜糖水，还买了暖宝宝放在你屋的桌上了。情人节那晚别在外面冻着了，我选了个室内的地方，三里屯 Mercedes Me 你常听的 Metro Radio 办了个情人节 party， 有甜点，有暖风，还有情人节礼物，据说还能抽到你喜欢的那辆 Smart 挚爱特别版。怎么样，就这么定了，情人节见。 情人节想向他表白，想让他明明白白你的心，精心准备鲜花红酒，深情地为他唱首歌，再与他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全方位浪漫之约，上课阿婆电影主题 KTV， 悠唐广场三层，预约电话88706766，有一种浪漫是要唱出来的。 X 饭吃货俱乐部，我们在看狼， 我们在熊门， 我们在新西兰 奥克兰。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啊，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给你们。 好逛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When we came home, worn to the bones, I told myself this could get rough. And when I was off, which happened a lot, you came to me and said that's enough. Oh, I know that this love is pain, but we can't cut it from out these veins, no. Public, let's hurt tonight. 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日本行的四周年特别节目。 话说我们节目已经不知不觉4年的时间度过了，我们此刻正在日本柯南之乡鸟取县举行我们4周年的特别节目啊，有比赛环节呀。而且话说赢了比赛的我们呢，享用了一顿寡淡的麻薯涮涮锅，确实挺奇怪的，感觉不是赢了比赛应该有的待遇啊。而输了比赛的周公子他们那一组呢，待遇是什么呢？ 白云大啦， 永别啊。 我们还在往车站走， 不要骗我了， 我们昨天为什么要赢 了？他们得先坐一段巴士，噩耗是下了巴士还要再步行1个多小时。相比较之下呢，我们不用跑路，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想象周公子他们的行程是多么的辛苦啊！ 不知道他们那个衣服吃上了吗？好吃吗？香不香啊？走了多久才吃到的呀？来了，我们要上坡了。 说不定上去的风景很美。 哇哦，这可贵呀！ 哇，好漂亮啊！ 这样吧，我们来一个冲刺跑吧，好不好？比谁跑得快。1、2、3。 好在沿途的风景宜人，让我不由感慨，即使是很多人向往的吃货这条道路，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的一帆风顺呢。4年间我们走过风雨，耐过烈日，穿过冰雪，其实也只为寻找人世间的美食这个终极追求。这段遥远的路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历练了。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听说老板娘，据说我们已经走到这个3/2的地方了。心特别的善良，答应我们一定会等我们的，但我们也不能让人家等太久，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排队，好吗？啊！ 隐藏在村落间的呢，是一家远近闻名、三代经营的小小的拉面店。超热情的老板娘被周公子他们的执着打动，不仅出来迎接啊，还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呀呀！哇，好开心！ 鸟取县的拉面特色啊，它主要是在汤头，其实整个日本都是，不过它的汤头当中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在碗中倒入酱油，再放点糖啊，在烧开的热水中放入手工拉面，然后再加入两大勺最重要的牛骨熬出的汤头。这跟其他地区的这个日本拉面不太一样，一般都是用猪啊或者是用鸡啊等等。这时面条刚刚煮好，把沥干水之后呢，放入之前调好的这个碗中，加入豆芽、笋干、叉烧肉、鱼板和海苔，一碗鸟取特色的牛骨拉面就可以开动了。究竟味道怎么样？跟其他的日本拉面比起来，逊不逊色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来尝尝这鸟取县的特色牛骨拉面啊，真棒。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我是 Jason。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刚刚老板介绍了一下，这是一家45年的老店，然后他们一共传了3代，只做这只有一种。 日本这拉面的精髓刚才说了是在汤头啊，很多是选用猪骨或者鸡骨，鸟取地区呢喜欢用牛骨，那么先来感受一下这汤头的鲜美程度吧。 要先喝会儿汤。 哎，对啊。 哇，汤好香。 嗯，一股牛的味道，浓浓的牛骨的味道。那这个汤就是比较清爽，就不是那种像中国啊或者哪里吃到的那些骨肉骨汤会有点腻腻的感觉，就好像没有油水， 但是喝起来还是很香。 这一家的牛骨汤头看着比较多油，但是呢却比较温醇不油腻。我发现日本很多好吃的拉面，尤其是像我们在熊本吃的那个天外天拉面，它也是汤头看着很油腻，但是喝起来却没有那么油腻，反倒是很鲜香。周公子他们虽然表达的不是很专业啊，但是也用朴实的话语表达出了对这款拉面的喜爱。 这个面它没有煮得太烂，就是很有嚼劲的那种， 很有弹性，就夹起来就能看出来。 走了这么多路也是值得的， 真的。这是一个叉烧吧， 好吃吗？ 嗯，这叉烧好香啊，特别香，这个配的面 食。赶快尝一下。 叉烧也是日式拉面非常重要的配料，而日本人吃拉面呢，还会再要一碗米饭，配着面汤一起吃，香气宜人呢。 老板拿来了这个米饭，我觉得这米饭看着好香啊。 对， 这米饭是拿来泡在这个汤里面吃的。我只能说日本的米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吗？ 别说寒寒绵绵的。 一家3代只做一种拉面，每一代人呢都能传承下其精髓，长达45年之久。这种专注的匠人精神是一定会得到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点赞，哪怕是历尽千辛万苦徒步1个小时，也值得来吃的一碗牛骨拉面，强烈推荐给各位。 Stretch out before me and break me on this lonely road. I'm made of many things, but I'm not what you are made of. Only now do I see the big picture, but I swear these scars are fine.Mistakes and what you just meant for me. Don't say you ever loved me. Don't say you ever cared. My darkest friend. Words. Have you forgotten all the lies you left there?So fresh, turning cold in the air. And now you have no weapons. You can try to get close to those I love.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 don't know what you're made of? Only now do I see the big picture.But I swear these scars are fine. Only you could have had me in this perfect way tonight. I might be blind, but you taught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istakes and what you just meant for me. Cause don't say you ever loved me. Don't say you ever cared.

指路明灯最初由 NBC 在1937年1月25日首次播出，1952年6月30日转手到了 CBS 电视台。指路明灯于2009年9月播出最后一集，合计播出18262集。该剧从电台广播剧开始，已播放了72年，吉尼斯纪录称它是世界上最长的电视剧。2017年是农历鸡年，会有384天。Metro Radio 也会长久像 Guiding Light 一样，源源不断的用好音乐陪伴你更久的时间。 Metro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rystal Fighters Good Girls。 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在每个周末为你送上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在北京地区的 Metro Radio， 每周的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我都会在这儿陪伴各位。这一期节目呢，也是 X Fun 日本4周年特别节目，我们正在柯南之乡鸟取。话说拔得头筹的我们组呢，享用了一顿麻薯涮涮锅，周公子他们组吃了一顿让人幸福满满的牛骨拉面，而孙夏娜娜他们两组此时在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没有去柯南小镇，但是我们要一起去鸟取沙丘。那个，快来，我们到了， 从鸟取县坐巴士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日本最大的沙丘——鸟取沙丘。 这鸟取沙丘呢，是由飘落到千代川泥沙之上的火山灰堆积形成的山峰，经受日本海的这个风吹浪击，经历十万年创作出来的大自然杰作。不过孙夏和娜娜他们虽说是去了别有风情的沙丘，看到了令人惊艳的沙雕美术馆，但是因为输了比赛，他们被禁止吃东西，饥肠辘辘的他们还是蛮凄惨的呀。 You was a shy girl until I made you my girl. Girl, you push me like a big boy. Till I caught you like you did something.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it.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me to give you my love.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it. Things are getting sticky, girl. I think that I'm stuck. I'll admit I'm wrong, but I know that you gon' come for me. Never gonna not hit by your love, and it's just too me. And every time you hit my phone, you say you need company. I'm a runner, boy. Girl, you used to being quiet till I brought that loud. You say your dollars is a mountain. Hey, your mama, you're accounting. You watch your figures, you a big deal. Got your fresh prints and a big wheel. Polo mink coat, that's a big kill. Put you on a phone like a windshield. I'll admit I'm wrong, but I know that you gon' come for me, yeah. Never gonna not hit by your loving, it's just too me. And every time you hit my phone, you say you need company. I'm a runner, boy. I'm the boss, don't Griselda go off. Left from the loft and went to Bergdorf. Most of these dudes is really quite soft. 45 special, this is my cloth. About to drop an album, this is my fourth. I don't put sugar in my spaghetti sauce. Drop a freestyle and get these hoes perched. Fire burn, lit up your mantra. Pretty girls, when my girls get right. Is this another day? Let's your light shine bright. Ain't none of them in your life. Game pan like them walk cool. Just link with some hot girl out a road. Show me have the way small, pretty boss wine. Rolex and the panel and the girl tie. Yo, I told him pull up on me, that's even Danica. That's on the lawn trying to blow him like harmonicas. He call me queen, he know Nicki is the moniker. He wanna mix between Hillary and Monica. I switch it up. Rip the beat and I switch it up. Traveled and I bounced up all Sinead's. Barbie, I link up Major Lazer. I'm a runner, I'm a runner, boy.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好凄惨，你们的背影，饭都没吃，今天光吃土了。 在鸟取沙丘对面的沙丘会馆，售卖各种各样的鸟取当地的土特产，建议你们到时候也要去看一看啊。这几个饿到不行的人呢，只能以试吃来充饥了。不过他们此行还有一个任务， 这个我尝过，一般，所以就不给你吃掉。那你们有吃饭的地方？但我们输了，我们不能吃，我们还是继续选品吧。 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有一个吃喝杂货店，自去年三月份开始营业。对于还在成长中的咱们呢，有很多粉丝表示支持，也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其实我们吃喝杂货店的经营真的是良心买卖呀，也是满足了很多粉丝以前对我们的这个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把你们在国外遇到的那些好东西带回来给我们呀？ 所以呢，比如这次到鸟取，孙夏和娜娜他们组是忍着饥饿，目的就是来到这里选品。而我们的选品达人长得像胖虎妹妹的星星呢，更是非常负责。在日本期间，他将甄选出所到之处最特色的美食，经过他们千挑万选，挑到了。 这个用了60%的20世纪米。 用鸟取20世纪梨为原料的梨咖喱，除此之外，我们在飞机上购买的限量零食，这些限量版特产呢，都将由我和孙夏亲自带回国，带给我们的会员。关注 XFun 吃货俱乐部官方微信号 XFun China， 发送会员两个字啊，就可以获得成为会员的方法哟。下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歌来自 Beyonce， Love on Top。 欢迎你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每个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跟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美味。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不知道各位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有没有对日本鸟曲的美食感兴趣呢？也欢迎大家亲自来尝一尝啊，因为这鸟曲啊，据说是日本整个所有县市里边啊人口最少的地方，也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地方。的确还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各位的。反正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啊，现在感觉也是饥肠辘辘。那如果大家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到爱奇艺视频网站上搜索 XFun 吃货俱乐部，看我们的视频版节目。好了，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XFun， 我是 Jason。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 Jason 或者其他 XFun 成员说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搜索 XFun China， 就是 XFUNCHINA，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名字是 XFun 吃货俱乐部。节目当中提到的餐厅具体信息，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版节目和微博微信上找到。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离开这个宁静的柯南之乡鸟取，前往下一个地方。下周的同一时间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呀，下周见，拜拜。Clumsy, and my head's a mess, 'cause you got me growing taller every day. We're giants in a little man's world. My heart's pumping up so big that it could burst. I'm trying so hard not to let it show, bu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stepping on buildings with cars and bones. Afraid you're safe here. No, these odds won't let you break. I'll put a sign in the clouds so they all know that we ain't ever coming down. I'm trying so hard not to let it show, bu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stepping on buildings, cars and bones. I swear I can touch the sky. From the dust, been trying so hard not to let it show, bu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stepping on buildings with cars and bones. I swear I can touch the sky. I'm 10 feet tall. We'll be right back. Everybody's got their reasons. Everybody's got their lines. Everybody says forever, but it's never round when it dies.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Somebody's gotta try. I'm feeling in the air, but don't you know i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All my life, waited for something this right. One more night, and I'm trying to stop the morning ligh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Wanna say goodbye. Nobody said it's easy. Nobody wants a fight. Nobody in here's perfect, but it's worth it with wide open eyes.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Nobody's gonna try. I'm willing and I'm able. Don't you know i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All my life, waited for something this right. Stop the morning ligh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wanna say goodbye.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Somebody's gotta try. I'm bleeding and I'm able. Don't you know i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M 94.5, the home for the very best international music.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 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 instead of sleeping.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in the best way.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 tonight when we Metro Radio. Lisa likes brandy and the way it hits her lips. She's a rock and roll survivor with pendulum hips. She's got deep brown eyes that have seen it all.Working at a nightclub that was called The Avenue. The barman used to call her Little Lisa Looney Tunes. She went down on almost anyone. But from the hard time living till the Chelsea days, from when her hair was sweet blonde till the day it turned gray, she said, L-I-F-E-G-O-E-S-O-N. You got more than money and sense, my friends. You got heart and you go in your own way. L-I-F-E-G-O-E-S-O-N. What you don't have now will come back again.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Some people wear the history like a map on their face. And Joey was an artist just living out a case. But his best workWas his letters home. Extended works of fiction about imaginary success. When chorus girls and neon were his closest thing to friends. But to a writer, the truth is no big deal. And from the hard time living to the sleepless nights and the black and blue body from the weekend fights, he'd say, L-I-F-E-G-O-E-S-O-N. Got more than money and sense, my friend.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L-I-F-E-G-O-E-S-O-N. What you don't have now will come back again.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On my last night on earth, I won't lift to the sky. Just breathe in the air and blink in the light. On my last night, pay a high price to have no regrets and be done with my life. L-I-F-E-G-O-E-S-O-N. Got more than money and sense, my friend.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L-I-F-E-G-O-E-S-O-N. What you don't have now will come back again.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Got more than money and sense, my friend.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L-I-F-E-G-O-E-S-O-N. What you don't have now will come back again. You got heart and you're going your own way. Home, at work, in the car. Playing the songs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Beijing's Metro Radio. FM 94.5. Let's listen, baby. No, yeah, you baby. Back. Oh, you groovy, baby. In. Let's make a movie, baby. Time. Excuse me, baby. Let's. Yeah, you baby. No, oh, you groovy, baby. Back. Let's make a movie, baby. Time. It's Mr. Worldwide, AGA, reporting live. From Cape Canaveral, MK, Big Sack, let's rap. Back in time. Miami equals black mass, huh? Black gloves with a little bit of rope to tie. I flipped it. Black suits, yeah. White shirts, right. Black glasses with a matching tan, like Agent J or Agent K. And I wish the whole world would. Okay, I'm trying to make make a billion out of 15 cents. Understand, understood, I'm a hope. Yeah, move and shake the culture. Bury a border, record breaker, won't you?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don't you? Know that I don't give a number two.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See, they can try if they want to. What pits are the big roll? Took like jigsaw and built it all. Despite a big loss, I bet it all. Ain't fought blind against the world, Ray Charles.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Radio station. Metro Radio. FM 94.5.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 won't give up on my life. I'm a warrior queen, live passionately to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dark. Gonna make love.